动刀子的人听到他的喊话停住手，看着姓赵的。牛角感激地看着安宗，其实安宗心里真觉得对不住他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带马帮的，要不是他们，他大概早就翻山而过了，现在因为他们才会被人架着刀子。此时姓赵的使了个眼神，那个手下放开牛角，牛角的脚都软了。安宗连忙过去拉住他，姓赵的挥了挥手，让他们上去选装备。白毅看了看他，首先走到包裹那里。六子让安宗看好牛角，也跟着白毅一起选择需要的装备。这些人的东西都是最先进的，勘察北极估计也就这档次了。白毅快速地整理出三个包，然后把原先的装备也做了一次筛选。总之算上牛角，他们整理出四个包。但是这些东西中唯独没有武器，看来这个老小子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他们活着出去。赵老板看着白毅选择的装备，赞赏的点点头说， 小伙子很有能力，如果出得去，日后为我做事，保证你名利双收。 白毅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那个老头，然后飞快地把包扔给他们。安宗拍了拍牛角对他说， 牛角兄弟，委屈你了，你得和我们一起进去，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，他们随时可能杀你灭口。 牛角点了点头，接过安宗递给他的背包背上，他拿出了挂在脖子上的嘎乌摸了几下，问他说，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安宗摆了摆手，让他不要再问了，现在他们的命都捏在那些人手里。现在唯一庆幸的是，白毅把玄黄币和铜简都放在了自己的背包里，所以这些东西没有落在他们手里。而武器虽然没有了，但是白毅很聪明地选择了闪光弹和工兵铲，这些东西到了关键时刻都是可以间接用来当武器的，其他的一些就是必要的照明工具和药物食品。东西选好，赵老板看了看山势说， 原本以为这样的艺术除了我之外，只有几个老家伙才懂一点皮毛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居然能够通过归藏艺术走到这里，不容易啊，小伙子有来历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只是河伯殿最外的殉葬坑，真正的河伯殿还在更里面，只有过了冰川才能够找到。 安宗看着白毅，难怪他要走冰川啊，可能是他想要在过冰川之时甩掉曹阳他们，然后再进入河伯殿。瘸子奇看了看装备，都已经准备妥当，便上前对赵老板说， 老爷子，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拿来了，日后的事儿就得靠您老一个人了，我这做兄弟的帮你到这儿，至于我的手下你需不需要？ 老头摆了摆手说， 不用，我只要留下曹阳和阿坤还有刘涛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人你都带走。 瘸子奇听到这老头居然不要带手下，一下子也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忌讳地看着安宗他们对老头说， 老爷子，这几个人可不消停啊，你不需要带些人看着他们吗？ 齐老弟，我做事的风格你是清楚的，我安排的事从不会出差错，走到这一步，我牺牲了自己的弟弟和闺女，为的就是能够进入河伯殿，而河伯殿又岂是凡人能够接近的地方？你手下的这些伙计去了也是送死罢了。 这个赵老板和他们过去打交道的那个完全就是不同的人，过去的那个赵老板只能算是一个略有国学知识的商人，而眼前这个人从气度到眼神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出一种霸气。老归老， 但他有着一种站着都让人畏惧的气魄。瘸子齐充其量只是他的一个打手，做做装备的伙计，老板一发话他也不敢多说或者多做什么。其实就瘸子齐那些小心思，安宗都看出来了，他想要在赵老板身边安插几个他自己的人，到时候出了哪些事情他都心里有一个底。不过这个赵老板居然可以让六子老板这样的老狐狸做替死鬼，哼，单单就这份心机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比的了。白衣一直站在安宗的边上，脸上依然毫无表情，眼神比周围的冰雪还要冷，看不出是害怕还是算计。总之现在等于是这只老狐狸和白衣之间斗心斗志的时候，安宗只有静静地在边上看着的份。不过真的到了生死关头，他也不会坐以待毙，关键的时候他是不会任人宰割或成为白衣的拖油瓶的。瘸子齐留给他们三匹牦牛，他们还有牛角的两匹马，队伍的人是少了，但装备却提高了不少个档次。瘸子齐弄完一切事情后，对赵老板点了点头，就招呼手下离开了。赵老板对自己其他的几个伙计说了些话，安宗猜无非就是让他们看着瘸子齐，生怕他尾随而来。等他们一走，这就只剩下了八个人留在此地。曹阳站在赵老板的身边，然后对他说， 渔夫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 赵老板笑了笑，指着白衣说， 让这个人给我们带路，他知道河伯殿该往哪里走。 白衣依然没有丝毫的表情，他开口说道， 需要穿过冰川，走得万分小心，否则就会直接掉入殉葬沟。 赵老板笑了笑，然后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，随后他们四个人又一次无奈地成了开路先锋。白毅依然采用了绳子连锁固定的方法，然后他说道， 我一开始以为这只是一处天然的冰层，现在看来还真的是不好说，这其实是一个阵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走得不好，就会踩到冰层最脆弱的地方，掉下去就成了祭祀坑的一个祭品。这个阵叫做天元连山阵，是通过连山易所形成的阵法，一共有64种走法，但是每一种走法只能通过一次，所以我们这里有八个人，最多每个人只能走八次，而同一种走法不能反复走两次，前面的时候我已经走过一次，所以就我个人而言只有七次。 既然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那么我们怎么走？这里只有你懂连山易和归葬易，我们不懂啊。 白毅笑了笑，然后他从牛角的马背上拿出一个纱布急救包，然后他说道， 我们只要同步走就可以了。 他先走了一步，然后把急救包扔到一个位置，对安宗说， 小安走过去，然后把包扔给我。 他那么一说，安宗才明白他等于是指导他们的位置，这样他们每个人只要走一次就足够了。哼，亏他想得到那么搞笑的过阵方法，不过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选择。总之他们几个大男人就像是玩抛绣球一样的走路，当白毅想喊到六子的时候，赵老板笑着说， 让六子最后一个吧，我们先走。 白毅冷冷地点点头说， 复卦起虚，波卦终于微阳。 没想到老头还没有等白毅抛急救包就踏出了步伐，稳稳当当地站在了那个地方。看来这个老头虽然对连山易没有白易那么精通，但与他们几个菜鸟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终于当走在最后一个的六子也走出了阵，他们这才算过了难关。抬头一看，眼前居然就是马庆宝木拉山峰的山下。原来他们因为路线偏差，不知不觉间通过了哈龙河冰川最艰难的那段路程。这里是马庆宝木拉山峰之中一处非常隐蔽的所在。马庆宝木拉山峰是锯齿状的，它有突出的山脉，也有凹陷隐蔽的一面。安宗看了好多张阿尼玛青山的照片，没有一张是在这个位置拍摄的， 也许他们是几百年来唯一到达这里的人。